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今天在直播间里的是我朱明奇， 还有我燕婷。 嗯，今天是4月23号在我们直播的时候，那么关注到美国波士顿的马拉松爆炸案啊，以及其后在马拉松终点线和之后在肯尼迪图书馆发生的这一连串的被FBI 定性为恐怖袭击的三起爆炸。那么在美国当地时间的4月19号呢，是两位嫌疑人，分别是焦哈尔·查尔纳耶夫以及塔梅尔兰·查尔纳耶夫呢，一位这个兄弟当中的这位哥哥，在18号晚逃亡的途中就与警方交火，伤重不治。另外一说呢，是被他的是在被警方活捉了之后呢，被他的弟弟开车压过，以免被活捉被压死。那么另外一位也就是弟弟焦哈尔查尔纳耶夫，目前呢是收治在这个医院当中。那根据马省的这个州长告诉媒体的消息呢，现在还没有办法说话，但是我们今天早上的新闻已经看到他已经接受美国警方的聆讯了，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这两个人啊。这个是来自车臣的移民，他们是在波士顿住了有10年了，但是呢这个媒体的一些报道推测有可能是这个宗教的极端主义的分子受了这个基地组织的境外的遥控啊，制造了这一连串的爆炸案。那这一次的爆炸案呢，不仅仅是在这个传统的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波士顿马拉松的终点线爆炸，更牵动中国人的心的是，因为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啊，吕令子同学，就读于波士顿大学的这位 新闻系， 好像不是新闻系，是这个商业管理方面的一个专业的一个吕令子，是沈阳的女孩，在这一次的这个爆炸中身亡，因此也格外牵动中国人的心。我们也是在今天早上啊，联系到在波士顿的两位中国留学生啊，一位是叫蔡静飞，来请他谈一谈当地目前的情况。 我感觉就是市面。上就恢复了平静，就是大家的那个生活都恢复了正常。然后今天我看到的一些报道就是说已经正式落案起诉什么的，我看到一些评论就是说的确是应该这么做，这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就是一切都是按照法律程序去处理这个事情。 嗯，那现在大家在安全感方面会不会还有一些紧张的情绪，或者说已经完全恢复了？ 我个人觉得是完全的恢复了。 完全的恢复了啊。 对对。 那在当地的警方来说的话，现在还有一些特别的安保措施吗？ 在终点线附近的那个固定的一些地区还没有完全开放。对，就是因为还是那个犯，就当做是 crime scene 的，所以还是封锁。我今天只是浏览到一个 title 了，就是说是要逐步解封了，就是那个地区附近的 business 啊，就是或者住宅区啊什么的逐渐开放。 对， 其实是在上个星期五之前，听说那些地铁站啊什么的都是加强了那个警力嘛。现在我觉得还是照常嘛，因为这个 weekend 我也是照常的坐 bus 坐地铁那样子，我觉得相当安全嘛。你看他花那个警力花那么多，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很受保护了。他们觉得有危险，他会叫你不要出门，所以 现在大家还是觉得波士顿是一个安全的城市，是这样吗？ 对，至少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哦，那有关这个马拉松的比赛，有人会认为发生这样的袭击之后会影响他以后的举办吗？ 我想象啊，我想象未来的马拉松举办那个安全措施肯定会严了。我想可能什么 backpack 啊，就是书包啊什么的，他们可能都会有相应的措施。不过他们有整整1年的时间去筹划这个，至于说参加马拉松的人，我反倒听说是大家就更加就说 说要去跑，我认识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她以前跑过马拉松，跑过波士顿马拉松，然后她听说了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她就说我明年要继续过来波士顿跑马拉松，就是她有就是不少人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精神在那里，觉得不能让这些就是恐怖分子来破坏我们的生活，就是要更加的去怎么说？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大家要觉得要反而更应该把这种精神坚持下去，是？ 对对，但是我想象就是说，从主办方从警方来说，我可以想象措施肯定会相应的会严，这一点我完全想象得到。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蔡静飞同学啊，他是在波士顿住了7年，来自广州的这么一位中国留学生，他家其实住的就离这个马拉松的路线不太远，他也是讲说现在在两位嫌疑人都被捕，一死一被捕的情况下呢，这个当地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平静，那还是感觉波士顿是一个安全的， 所以这个其实跟当时这个911的情况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当时911因为这个涉及的面积比较广，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规模比较大，然后恐怖的袭击的次数也是 相比较恐怖， 对，真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恐怖，所以大家陷入到恐惧中的这个情绪很难走出来。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波士顿，它也是一个局部的这个爆炸案呢，目前看起来已经可能被一些其他的新闻冲淡了，尤其在中国我们这两天在关注的是地震，但是我们反过头来再去看到这个美国的袭击案，发现这个四月份的第三周是不是真的是被诅咒了呢？第三周，每一次的这个第三周，911也是发生在第三周啊。那这个波士顿马拉松它也是在四月的第三个星期一。 这一周呢，除了是波士顿马拉松啊，大家注意到它不是全世界范围内最古老的马拉松比赛，举办了100多年，因此 1897年， 因此他在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比赛，我们可以想象就相当于在奥运会这样的这个赛事上，如果发生了这么一个袭击的话，一定是非常有，对于一个袭击者来说，我相信他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一定是能够牵动全世界目光的这么一个选择。而另外呢，在4月15号其实是美国的爱国者日， 爱国者日， 爱国者日，这是为了纪念当年这个波士顿清查事件啊，这个大家中学教科书上都看到过，这个是属于反抗英国殖民者美国民族独立的这么一个事件，因此恐怕对于美国人来说啊，也有一些特殊的意义。就像当年911选择这个日子，恐怕也是对于美国的一种挑衅、 冲击， 或者说一种冲击。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这个蔡同学讲当地这个波士顿这个城市的状况。那么因为在这次的袭击当中啊，有一共是这个2名在波士顿大学就读的女性留学生，一位受伤，一位呢是遇难。遇难的我们刚才说过是来自沈阳的女孩吕令子。那另外一位受伤的，目前已经可以说话，已经这个苏醒的这位是周丹林啊，来自他是武汉大学，以前在武汉大学就读，那后来也是到了波士顿大学就读这个精算专业，因此有2位中国留学生都牵扯到了事件里面来，对于中国留学生在当地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影响？我们继续连线到一位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是居住了有7年，叫做靳宇诗啊，这靳同学来讲一下当地中国留学生的情况。这是我们早前的电话录音。 因为这件事情毕竟刚刚发生，而且确实发生的时候是太出乎预料了，因为从来都是看电视啊、新闻啊，知道就是哪哪哪有什么枪击案啊，或者是灾难之类的，从来没有想过会在自己身边发生。而且波士顿，就是本来也不是经济或者政治中心，所以大家都没有想过在这儿会碰到这种事情。所以特别是从国内过来的孩子，很多都父母都还在国内。而且他们得到的信息不是第一手的，就是看电视，所以父母肯定是很担心的，然后会影响到留学生的情绪。 所以会跟父母怎么说这件事情呢？大家？ 肯定会说，就是当时案发的时候，父母都不在身边，首先是恐惧吧，因为没有家人，没有就是 support。然后就是很庆幸自己没有事啊，然后告诉家人不要担心这样。 所以现在家人会怎么样跟你们联系呢？ 现在家人肯定会讲说，哦，那虽然过去了，但是这段时间还是不要乱跑吧，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事情，而且也不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后面有没有其他的故事或者什么的，或者组织之类的，所以还是会害怕有没有其他的危险。那大家现在担心吗？在波士顿的这个留学生？ 我觉得随着时间的推移的话，应该会慢慢好起来，但是刚刚发生，现在肯定还是心有余悸，会需要一段时间。那你会觉得波士顿是因为这件事情变得不安全了吗？我觉得现在的话，我是慢慢的在好起来，但是 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家就是肯定是一瞬间都失去了安全感，因为从来都认为这个地方是家，是学校，是最能给你安全感的地方，所以这件事情肯定在心理上会有一定影响。 那关于这个马拉松比赛，会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去看或者去参与这个比赛吗？往年的情况。 往年的情况，因为这个马拉松是美国就是历史最悠久的，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马拉松之一，在波士顿的挺大的一件事儿。所以我想就是留学生的话，可能至少会去过一次吧，就是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就这个马拉松，还有体育精神。但是我想参与的人应该没有那么多。就是还是一个挺热门的一个当地的一个活动。对对，因为我本科的时候是在威斯里读的，就是马拉松正好是经过那个城，所以是挺热闹的一件事儿。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像学姐学妹啊，会组织着大家一块儿去看看，凑个热闹。 具体的行动，我觉得可能都是比较多在网上吧，在论坛上，然后会发表一些支持的话呀，然后说对家人表示安慰等等。 我听说好像是说他的这个追悼会，会嗯可能近期举办吧，对，我想很多在当地的中国学生都会去参加。 那可能有一些国内的这个家长或者说准备到美国读书的一些同学，可能都比较担心，觉得这个是不是在这个事件之后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这个安全的状况，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个人认为就是美国还是相对安全的，因为确实就是政府啊，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注意的，而且像美国虽然说是可以有持枪然后老百姓也可以去买武器，但是犯罪率我觉得还是就是说你要考虑到他可以拥有枪支的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还是没有不是很高的，没有碰到过自己或者是身边的人遇到什么危险。对，那据你了解，有没有中国的留学生会在美国选择去买枪自卫这样的情况？ 我们刚才听到的是近失语啊，也是在波士顿居住了7年的，是家乡应该是在北京啊，这么一位中国留学生，也是讲在留学生社群当中这件事情的影响，特别对于恐怕在波士顿，因为波士顿有很多学校啊，这次的发生这样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呢，我相信很多这个国内的家长包括同学会担心说，哎，那去波士顿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安全，是不是放心，尤其是有一些家长如果他们的孩子是在美国留学的， 他们总是会听到美国的枪击案呢，之前也有中国人，对对对，会有一些担心。 但是从目前我们听到这两位同学的讲法来说呢，还是 基本上还是比较放心的。当然了，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出门在外小心还是为上。那三地化新闻，我们今天关注到是在波士顿恐怖袭击4月15号之后，现在已经过去了超过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我们再来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的后续影响。休息会儿。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燕婷。 今天关注到的是415啊，如果美国人也会这样来命名的话，它一定叫做415波士顿恐怖袭击。那发生了连续3起爆炸，造成了3人死亡，100余人受伤。这死亡的3人当中，有一位就是中国的学生吕令子吕同学。那我们今天回过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由得让我想到，在这个911的时候。在911的时候，大家的反应跟在这一次波士顿爆炸案的这个袭击之后，大家的反应可以说还是找得到一些这个变化的。我记得这个911的时候，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很多人都觉得这恐怕这一幕有一点刺激，但真的，我当时身边有不少的朋友或者说同学，有拍手叫好的， 对，觉得美国罪有应得。 哎，这样的说法真的是在当时，甚至我一度感觉在国内是。很多人都在这么说， 大家就有一点怎么说呢，虽然觉得就是死亡的那些人也很可怜，但是觉得说哎，这个是你的一个报应，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死亡的人数是因为你就是崇尚战争啊，或者是当世界警察当惯啦，所以的一个报应呢，大家就这个同情心好像有一点点 是，所以当时可能大家属于一种比较矛盾比较混乱的状态。但是到今天2013年的4月份，我们再看到美国出现一个规模其实比911要小得多的这么一个恐怖袭击的时候，哎，这次怎么说呢，让人感觉还是有一些欣喜的，至少咱们还是有一些进步的，就是那样的声音当然还是有啊，但是已经小 了 很多很多了。主流的声音我注意到，但大家在这种事情上还是能够达成一个共识的，就是说我们是对于敬畏生命，从对这个同情的人类共同的这个生命价值的这个尊严的角度，我们是对于这样的事情恐怖袭击是表示一个谴责， 这个很有可能是跟这个媒体的一个导向也有关系，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就是在这个个人为主的一些媒体上面，大家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些感情的散播，包括像这个吕令子的事件，是不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这个遇难者，大家的这个情绪反而会变得好像是感同身受。 但其实在911的事件当中也有中国籍的， 对对对， 不光是有华裔的，还有中国籍， 太多了，所以就可能会有一些弱化啊。 我还是倾向于认为说，咱们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面啊，真的是进步了，就是有一个， 这是应该的。 这我觉得真的是应该的， 对对对， 因为在911发生之后，出了那件事情以后，对于怎么说呢？对于当时，我记得有很多学者在后来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非常震惊，觉得说中国人跟。为什么说当全世界都在哀悼的时候，当时有一些而且很多的中国人在那欢呼，为了几千人的死亡而欢呼，这是一件你今天想象有点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但是我当时身处其中呢，我可以理解到那一种情绪，就是简单来说，我们在面对这样的